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真的是束缚，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让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前是什么路？一看不清楚。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

六岁的我这里散步，雪白球鞋中乱舞，我有小眼里街灯很高，我要增高。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坡，小贩摊档始终密布，沿路看到这把阵套，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好。哦哦哦哦哦，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十岁的我搬到对岸，印象模糊的地方，我有新世界躺在身藏，再见街坊。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旁，小贩摊档配上声浪，沿路再看这是天堂，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光。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这里太好，亦有过我童话国度，灿烂街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人潮未察觉什么 让我自找。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带来了春天的消息，我曾为你的来到迷醉，陪伴我的都是你的情绪。如今你无情无义的飞去，钻进了别人的怀里，我仍将你的残妆面对，相约我的却是孤独的酒。 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戚像是给我哦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好吗？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爱是忐忑不定。我明白，我要的。 只是依赖。那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星星在闪烁，隐藏太多心事却不能说，终于一刻承受不了坠落，掉进眼里有一些难过，反反复复月光太迷惑，却还挂在天一边嘲笑我，过分在意别人给的冷漠，我该开始为自己而活，静静把沉重的过去闪烁，离开曾经被你溺爱的我，离开那离不开你的懦弱，继续往前找另一个自由。闪烁，隐藏太多心事却不能说，终于一刻承受不了坠落，掉进眼里有一些难过， 淡淡孤独月光带你过，却还挂在天一边嘲笑我。我很在意别人给的冷漠，我该开始为自己而活。轻轻把沉重的过去上锁，离开曾经被你溺爱的我，离开那离不开你的懦弱，继续往前找另一个自我。终于把心痛的过去挣脱，离开自己感情增加对错，不是悲而没有资格复活，伤到了你总有清醒时候。曾经被你溺爱的我，离开那离不开你的懦弱，继续往前找另一个自我。终于把心痛的过去挣脱，离开自己看清真假对错，不是悲而没有资格复活，伤到了你总有清醒时候。斑斑苦苦月光太迷惑，却还挂在天一边嘲笑我。过分在意别人给的冷漠，我该开始为自己。 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谁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永远都不能走开。

陪伴我的都是你的情绪，如今你无情无义的飞去，钻进了别人的怀里，我仍将你的残妆面对，相约我的却是孤独的酒杯。快乐的昨天，你藏了多少毒烟？寂寞的今天，让我去品味。 气血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是有点误解，我们之间你擦着血不自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个， 这里是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 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奥吉通奥迪十次周年庆，即日起至5月30日，购国产奥迪 A3、A3L、A6L、Q5 可享一年免息，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奥吉通奥迪65718787。 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啦！青山碧水，层林花海，多彩生活，让我们一起共创文明示范区，共享幸福新丰台。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发现新丰台。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两大主题园区多主题参观互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 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Let's party！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正式启动了。丰富的嘉年华盛宴当然少不了美食的装点，电影主题美食小镇上有丰富的美食和农产品，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垂涎欲滴的饕餮大餐和特色小食，为你的嘉年华之旅增添一抹美味的回忆。此外，游客还可以通过和智能机器人互动，随时了解电影知识，观看优秀电影。本次嘉年华首次实现了2个联动景区通票的模式，票价由原来的160元降到2个景区通票80元。同时，活动更携手了怀柔近20个著名景区，打造了怀柔景区联动平台。游客可以凭借嘉年华有效门票，在4月15号到5月30号享受联动景区门票8折的优惠活动，真正达到票价优惠、内容倍增的效果。活动还设有电影智力大冲浪和电影嘉年华的美丽瞬间游客摄影比赛线上互动活动环节。15天的时间，两大园区、6大板块、20多项主题活动，将让你徜徉在星光影视长廊中，尽情在游玩中感受和体验电影文化的魅力。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我们等你来。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别再计算代价，爱了就爱了，若失去感觉，算了就算了，结果别去管它。别管他，爱了就爱了，别再自我惩罚，做了就做了。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 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舞，数着 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对制售地沟油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科表示，一季度我国蔬菜价格总体下降，肉类价格小幅回落，禽蛋价格总体继续下跌，三月份均价已跌至近八年低点，水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随着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加速落地，目前至少已有十个省份出台政策，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 1.5% 降至 1%。 官方强调，降低费率不会影响到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和逐步提高。继朝阳群众开通 APP 之后，东城公安分局线索征集平台也投入使用，该平台24小时接收群众举报线索，并实时进行部署处置，而线索举报人可以直接收到东城公安微信号发来的微信红包奖励，最高奖励5000元。

黄绮珊在《我是歌手》第一季翻唱的刘欢的歌曲《离不开你》，也唱出了自己重返歌坛离不开音乐的情愫。其实说到离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有自然的，有不自然的，而任何一个离开你的人都并非是突然所做的决定。树叶是渐渐变黄的，故事是缓缓地写到结局，而人心也是慢慢地变了。爱情是因为失望的太多才变成了不爱。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来听到另外一个版本的《离不开你》，来自于陈小春的演唱。 身边的不可以

逞强弱，最孤单的时候，我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一直守护你，在你左右， 从自己左右， 重新分不开，伴我 放你的双手，紧紧贴着我。 在那更强弱最孤单的时候，我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一直守护你。在你的左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现在路上的车多了，很多车主很爱惜自己的车，在汽车保养方面很上心。有的车主发现自己的车脏了就会清洗，自己有条件的就可以在家洗，但是很多城市的人基本都会到汽车的保养中心去清洗。很多时候洗完车，店里的员工就会问你要不要给汽车的轮胎刷油呢？你是怎么做的？原来洗车的时候也没有说过要刷轮胎油。近几年洗车渐渐多了，很多汽车保养店都把这个当成是赠送的服务，车主以为这是对车的一种保护，更何况是洗车之后的免费服务，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但是刷这个真的能够保护轮胎吗？汽车轮胎保养费用也不低，我们平时洗一次车也就是几十块钱，那刷轮胎的油他们会给你用多少呢？肯定是廉价的轮胎油，那轮胎的油的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这种劣质的轮胎油会导致轮胎受到损害。别看当时特别干净，在行驶时有什么东西附着在上面就很难清洗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己的车明明是刚洗的，轮胎也特别的新，但是只要回一趟家，轮胎上就会特别脏，上面各种杂质和灰尘，这就说明他们使用了劣质轮胎油。主要是因为使用了廉价便宜的轮胎油，这些油的质量会非常不好，会使轮胎上的腐蚀物质越来越多，时间长了之后还会造成轮胎变薄，从而使使用寿命缩短。有时候你用手摸会摸到很多黑色的物质，如果稍不注意，行驶时间长了之后很有可能就会爆胎。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尽量选择一个固定的靠谱的洗车店，对自己的爱车也是一种爱护。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生

在等着我，静静的温柔，就这样手牵手，静静的看着天空。藏着什么？你只想要让我懂，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哦，纸条上写了什么？我好想要听你说，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的就足够。你也在等着我静静的温柔，就这样手牵手，静静的看着天空。要记得那天彼此许下的承诺，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 FM 九六九，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做起。 对人亦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亦诚信，事无不成。诚信乃为人的基点，事业的支点，成功的起点。大家好，我是摩尔龙总裁刘东，真诚提醒你，重信守诺，珍惜自己的信用。 大家好，我是易捷度假连锁酒店的 CEO 施怀礼，在此我郑重承诺，作为酒店度假产品品牌，我们杜绝所有欺客宰客行为，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客户体验出发，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 我是万众旅游联合创始人信丹丹，我承诺万众将保证一如既往诚信经营，用心服务，不虚假报价，出游无隐性消费，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够在万众体验到贴心、放心、舒心的高品质旅游服务。 不算是真爱，再不舍也要不懦弱的离开。当人在心碎后，单身的勇敢足够摒弃一切灰暗，洗着苦只盼一个他，他会在那座城等待我，他有心疼我的灵魂，赤诚的胸膛。 穿着心肠，全世界我只爱一个他，他会舍弃森林只爱我。虽然这不简单，但回忆存在，因为是我，他一定存在。把千回百转的疼痛都释怀，把眼中的肃杀曾经都融化。走高放下自己的牵挂，未来的幸福请它绽放吧。全世界有只爱一个他，他会在每座城等待我，他有心疼我的灵魂，赤诚的胸膛，这心肠，全世界我只盼一个他，他会舍弃森林只爱我。虽然这不简单，但回忆存在，一定存在。啊 ，Waiting for true love, take my hand and touch my heart.Wishing for true love.在那座城等待我，他爱的真诚又坦然，驱赶走所有的不安。全世界我只爱一个他，他会在那座城等待我，他的出现会告诉我，为何与别人都擦肩而过。全世界我只爱 是否会怀念几年前的那个微信呢？那个时候的微信还是朋友亲人之间的微信，那个时候的微信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无论是摇一摇还是朋友圈，总是能够给我们快乐和惊喜。但如今我们的微信已经变成了上司和老板的微信，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最有效的渠道了。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有大数据显示，微信已被工作绑架，你的朋友圈还有多少朋友呢？ 消失不见。 改变，我不能预见存到几点。你说了再见，却哭花了你美丽的脸。我对你的忽略，你的不快乐从此就提出你面前，都是我不对。爱的雪花被你弄掉不见，好看浪只是你给我的失恋称谓。你说的我做的原来痛不过考验，被你散着没有怨言，都是我亏欠。好看浪最后一杯也写了个缠绵，能不能让我复活最后最后一遍。你说已经到了终点，爱已消失不见。 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